有咩新聞啊，大貓？ 呢排睇都睇到悶啦，仲出鏡多過林峰。阿茅波診女日日都見到佢上鏡嘅，咁啊有啲啊，有啲啊同佢踩佢牆。有啲啊幫佢拖喎，咁啊唐英年就踩多兩腳喎，佢唐英年自己其身不正嘅，佢走去踩人。 佢手尾好長嘅唐先生。 咪咯。 佢押後到出年二月噶嘛，唐英年嗰單嘢。但係我哋唔識評論啦，因為佢係對個案情唔接受，即係話有人有個工程師。曾經係汪過警告過佢太太，即係如果你冇得到屋宇署批准咧，你唔可以做個地牢。 係咯。 後屘佢炒咗人啊嘛，我哋睇報紙啊。 嗯。 咁佢呢啲咁嘅敗家仔， 敗家仔， 冇咩教養嘅人嚟。呢啲二世祖冇教養，唔知進退。個個都有資格講人，佢冇資格講。係 咯。 呢個係冇自知之明。 你自己都身有屎。 冇自知之明。如果佢嗰啲屎尿抄出嚟，仲得人驚啦，係嘛？ 仲勁過華波陣。 最重要一樣嘢，喺香港嘅二世祖，包括而家有啲二世祖冇錢使嘅。有一個好似話娶咗個美人添，嗰個嗰啲冇錢使嘅人嚟嘅，點解佢哋冇失時夾萬？好似唐先生呢啲，以前喺公司都係要點樣諗計啊？你記唔記得有間睇先，有個姓李家嘅公司，佢哋幾兄弟咧做生意一定要蝕本嘅喎。你俾個 proposal 佢話賺錢咧，佢哋唔會投資喎。 點解咧？ 賺錢關我咩事啫？入咗公司啲遺產基金，蝕本係蝕落自己袋啊嘛，係咪？即係你唔可以賺嘅，一定要蝕嘅。你賺錢佢咪得份人工咯？我記得佢啲代理個嗰只昆和汽車公司啊，代理啲雪鐵龍啊、寶橋牌車，最早就嗰、那個嗰、那個二世祖啦。佢代理車冇人買咁蝕本。蝕本啊！哇，又油浮又睇車廠，即係等而家你香港有啲政府啲公務員都係㗎，佢哋搞啲嘢氹氹轉咁啊。譬如話做嗰啲 D3 D4 啊，有啲處長啊，佢咪揾嗰啲顧問公司啊，同埋佢揀嗰顧問公司得幾間揀嘅啫嘛，全部輸送啲錢俾嗰啲外國啲顧問公司做研究做成啊。他自己台底點樣咩運作咧？中央政府都要跟嘅呢啲。點解你所有嗰啲人逢緊咩事都揾間顧問公司都揾嗰幾間嘅咧？好貴嘅顧問公司嗰啲 費， 係啊，乜嘢都要揾呢幾，但係佢來都揾嗰幾間嘛。 審計署應該計下，究竟每年嘥咗喺啲顧問公司曬用咗幾多錢？ 佢問極都問唔到，佢連嗰幅地22平方公里青山粗炮區都問唔到出嚟啊！做研究報告上要嘥咁多錢喺度發展啊！佢俾錢我賺好過啦。咁又邊個賺啊？邊個賺啊？撐啊！ 陳建波陳，又係波 啊！ 又 係 波咯！ 呢條友好似又係嗰功能組別嚟嘅喎。 嗯。 佢係保險界嘅喎。嗱呢啲啊，佢係會計師嚟嘅，好似。 又 係 會計師。 咁你喺會計師身上咧睇到一個影子嘅，佢哋計過曬數咧，佢唔理啲人話佢參與啱唔啱，呢啲咧屬於我哋中國傳統叫朋黨。朋黨啊，即係拉朋結隊，搞小圈子咁啊，混水摸魚。但佢好聰明啊，佢計過曬數，佢撐陳茂波一定唔會死，最多俾人鬧啫。但佢會有人有著數啊嘛。 有 著數，雪中送炭嘛，個人嗌你我撐你，咁你有咩嘢？你梗撈計埋個數啦，到時關照啊。嚟，我哋就嚟發展邊條街喎，阿波仔嗱，大家都波啦，益下你啦，咁都掂噶嘛。 踢個波佢。 係，所以佢呢啲咧係逢係呢啲會計佬咧，佢計過曬數嘅講嘢，佢冇輸噶嘛。 佢仲衰過嗰啲貪官污吏咁啊啲人，即係佢係押寶啊，但佢押呢股寶咧最多都和啫，佢冇輸嘅，但係買到人員。咁啊好啦，買到嗰啲中嗰啲咁嘅建制派分子啊，中央政府嗰啲咁嘅殘臣啊，呢個自己人，佢搏謀多一官半職啊嘛，啲工人組別上嚟啊嘛，咁佢保險界上嘅。好啊，如果你保險界上嘅，我問你一樣嘢，陳建波，你對嗰個保險出術呃人買保險變咗買基金，你有冇幫過手啊？點幫法啊？你有冇睇過以前嗰啲 paper？嗰啲銀行買軟裝，我話而家你啲朋友網友聽到，這個陳建波呢咁嘅人咧，保險界工人組別出嚟撐阿茅波診。如果你有親戚朋友買保險買得唔清唔楚嘅，同個事實唔同嘅，買保險入邊買嗰啲咁嘅基金嘅，咁你唔該你揾阿陳建波幫你出出頭啦。啊，咁佢保險界選出嚟噶嘛，大佬。是吧但仲有啲人撐陳茂波，我記得好似係咪？即係撐佢長，有啲有就係陳鑑林呢啲垃圾。佢陳鑑林咧就話啲議員就揾唔到實質證據就話人。嗱，原本我唔講嘅，阿茅波診，如果你將來做黑衣咧，就陳鑑林惹起嘅，因為陳鑑林咁講咧，我講埋下集。講埋下集咧，之前我講嗰啲公司點樣褪啊，佢交收有冇清楚啊，點樣俾錢啊，係咪借錢俾個人當記名啊？如果你話你老婆你借錢俾你個舅仔，即係假交易，將來收益咧都係你嘅，咁你甩唔到關係啦。但係而家佢嗰度唔敢答啦，講埋下集。嗱，呢啲係陳鑑林關照你嘅陳茂波。如果陳鑑林唔係咁出嚟撐你話你冇證據咧，我唔講啲證據。 講埋啲證據都係。 第一，我記憶中，喺佢賣嗰陣時，1994年喺我區呢幅農地，淨係農地，乜嘢都冇，應該70蚊至80蚊一尺。咁佢35萬咧就賣咗大約20000尺到嘅。佢就收咗1000人尺，係咪先？咁咧，佢變咗咧係18000尺到啦。佢而家唔知剩翻15000尺，收咗啲嘅，當你16000尺。佢都係10幾20蚊一尺賣。但係佢買農地嗰陣時咧，佢話明咧，佢嗰個地咧係工業用途喎，可以仲有間舊嘅遮廠喎。好啦，如果根據當年喺香港新界買農地有個廠牌嘅話，舊廠咧個廠牌都值你30幾10萬。你農地唔可以做廠又上蓋啊嘛，係咪？咁你有埋個廠牌，可以做廠喺幅農地上面，可以有上蓋，點止會10幾20蚊尺咧？呢度咧，佢哋要跟嘅。 點解咧？ 點解賣咁平？查翻個舊業主出嚟，邊個介紹佢賣出嚟？點樣賣法？點賣賣法？好啦，佢涉嫌喺邊度咧？即係話。佢有人佢做中介人搞嗰大堆嘢，左褪右褪咧，就褪咗呢幅平嘢出嚟咧，益咗佢嘅。唔係你唔會咁平啊嘛！如果佢有廠牌咧，應該咪值100幾蚊尺。嗱，你可以 search 翻轉頭嘅，點解你會買10幾20蚊尺咧？咁啊好啦，你啲立法會議員傳媒咧，又唔該你跟緊佢，跟個地主當年佢賣出嚟嗰乜水。誰介紹賣給陳茂波？為何這麼便宜？啊，如果他有些地，他賣給第二個人又賣多少錢？如果他有拉攏其他地，為何這筆你賣給他這麼便宜，賣其他這麼貴？什麼理由先？第一個point。第二個point呢？因為我們看報紙，好像蘋果的，他們之前有些報紙賣過，說他背後的BY公司有一間是涉及一個人物，懷疑那個人呢是背後的海外公司的持有人來的，叫陳家驅。我記憶中這個陳家驅如果是新商以前做過 GM 那個坐單兵領的呢，大鑊，因為坐單兵領的人他知道政府很多的規劃發展的，他控他後面的公司懷疑蘋果報賣的， 好啦，咁你班友咧就可以查一查，喺我哋嘅波记茅波诊嗰幅地盘隔篱左右，有几多落交收过，有几多土地买卖过，你查到噶？佢咪只一幅噶嘛？喺几时交收？几时买卖？卖边间？边个卖俾边啲公司？好啦，咁呢啲公司咧同呢个陈家驹啲人咧有冇拉楞？咁你因為佢對最大疑點咧，你買幾廿萬嘢咧，係好少人會做間 B 間公司嘅。一係咧又有啲唔見得光嘅人物，或者有啲唔見得光嘅錢，唔想俾人知嘅，你先做呢間公司嘅啫。你買300多萬啲農地都唔用間 B 間公司啦， 用個人名義都得啦。 係，所以咧嗱呢啲啊。跟住咧，你可以燒開佢嘅，有啲燒到梁振英有份啦，哇，好玩啦！佢黐到噶，隔離咗啊，邊啲地盤幾時交易過啊？邊個公司賣俾公司啊？啲公司同你啊波仔有冇關係啊？你咪楞埋曬一堆咯。所以就係佢傳媒同啲立法院人冇做呢個工作嘛。咁啊，因為陳鑑林撐你，嗱冇證據，咁我而家講啲證據出嚟，叫人跟。嗱咁，如果有咩？山高水低，將來你阿麻波診家屬謝禮咧，呢劑咧就陳鑑林執俾你嘅，啊你就冇話我，啊我做中介人嘅啫，冇擁收啊大佬，即係不為民請命，即係教你查喎。 啊咁而家搞落去，搞下會搞出啲咩？ 燒到㗎，因為佢咧，佢點樣搞咧？佢哋同埋搞錯個老婆搞啲聲明咧，又話佢自己講咧就係佢冇關係。喂！你突然間家屬謝禮，你啲身家俾你個仔俾你老婆噶嘛？點樣你老婆冇得益啫？喺英國法律夫妻一體嘅喎，你犯咗法，老婆唔可以上曲頂證你喎，大佬，係嘛？你陳茂波啊，你話你冇份，你老婆瞓咗覺，即刻啲身家轉俾你喎，你冇得益。係嘛？你老婆控股你，咁啊佢仲講到好論盡嘅喎，即係將來咧。佢將個將個仔咧係當老婆嘅家人，咁但係佢唔知道香港而家個潮流咧，我哋試過一個個案好過癮㗎，喂你屋企有幾多平方？我得幾個啫，咁冇見出嚟嘅。哎呀，我兩隻狗一隻貓啊嘛，係我家人嚟㗎，真㗎真㗎，佢當啲寵物係家人嚟㗎嘛，咁啊陳茂波咪當家人咯嗰扎嘢，咁我初初聽到舊雲嘅佢個仔嚟㗎，佢屋企有隻貓狗，係咪？咁啊用啲名詞衰噶嘛？你喂我仔有份嘅，佢又唔係明明佢個仔，佢呢個係我老婆嘅家人。所以你陳鑑林話佢冇證據，咁你咪叫捉蟲咯？你陳鑑林有咩資格撐人啊？自己搞僭建都未恢復原狀啦。身為立法會議員，釋法犯法嚇？ 通常都係識法， 冇辦法㗎嘛。冇啊！呢啲咁嘅社會嘅目失白藝嚟㗎嘛？啲左共嘅人物、土共嘅人物阻滯，係社會回歸後就出咗呢班白藝同目失出嚟咧，係蠶食個社會㗎嘛？就陳鑑林之流啦。咪你點樣香港會死啫？蠶食個位唔識做嘢。暫時個位光宗耀祖，啊又要做嗰個政府嘅監政監處，又唔知乜差嘢嘅董事，又知咗幾廿萬蒲金入邊咁啊，又俾人踢爆。佢哋喺度謀呢啲嘢嘛，個個。所以香港咪沉淪咯，就冇人去做正經事咯。個個掛住為自己打算，為自己謀利益，咁啊連嗰個青山粗炮區嗰20多平方公里都睇唔到咯，睇住個地圖都。 我 話有人問我咧，就喂嗰解放軍喎，喂香港解放軍冇利益㗎嗰度，因為香港解放軍咧兩年啊調一調㗎啦，佢唔係長住嘅，即係你又冇人喺度瞓覺嘅，而家你連掟嗰手榴彈啊、操練啊嗰啲，而家都唔合時宜㗎嘛。你只要中央政府，但你撳個掣要撳得啱，你問港澳辦冇差用㗎，佢又管唔到軍部。係嘛？你揾個中央軍委細細地都得㗎，軍委副主席係嘛？佢拍板喎，咁你要最一對口，唔使揾個習先生啦，係嘛？你揾中央軍委入邊有政治部㗎嘛？政 時部主任一拍板話：呢啲唔需要啦，我哋話回歸啦，要咁多地喺度替死人養蚊啊！所以你嗰啲石崗軍區啊、九龍塘啊、槍會山啊、京士柏沙所有嘅軍事用地咧，以前英軍留下，你咪俾翻曬香港政府發展咯。你壓住都冇用啊！要打仗嘅保你唔到啦，香港北大西洋公嘅組織幾個導彈懟住香港咧回歸，零歪曬炮台啦，大佬。原核彈都有兩粒啊，香港配給，咪點你噶？上海、廈門、台灣你呢、這個呢啲咁嘅青島啊、香港啊呢啲咁嘅沿海嘅城市咧，成個嗰啲核彈系統咧對住你嘅導彈，一定派兩粒俾你彈下。如果你同中國同世界打仗嘅，所以你整嗰支幾支炮仔喺青山有咩力啫？好靚嘅嗰塊地真係好靚，如果佢填埋海仲大添啊！又有橋，又可以同嗰個前海呼應，又可以同後海灣對面蛇口呼應，一個大嘅城市。仲有一樣問題，佢做發展局會死啊？點解咧？佢唔做得到嘅，因為做政府真係要叻人，做特首就唔使叻。嗱，我哋回顧翻啦，即係。成日鬧人咧就好易嘅啫，即係好似好多人鬧人。但你解決問題咧要有啲根據啊嘛。我哋回顧翻六十年代，吳同山大逃亡啦，幾次香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一路大逃亡，彈一聲走幾十萬嚟香港啊，大佬。咁啊，英國佬處理到喎，冇人瞓街喎，點啫？即係話係大陸湧落嚟嘅難民啊！咁你個特區政府咁啦，咁富庶，你都搞唔掂，搞到賴曬屎，咁咪丟架。我哋有根據㗎，俾人哋嗰個能力，砰一聲瞓醒覺，走咁多難民嚟，又越南難民，又大陸難民，幾多次風潮喺香港？你話幾時個話冇樓住，嘈冤巴閉嘅？英國佬咧最技巧㗎啦，而家香港都得嘅喎。好啊！你啲人咁差，中意移民嚟香港走嚟嗰啲咁嘅又係雙飛。你將大嶼山啊、後邊啊冇人到嗰啲啊，你政府鬼鬼祟祟揾下邊揾人，走去搭十間八間木屋扮唔拆嘅，跟住喺市場吹風，佢自己走去搭啦，大佬。你唔好叫佢搭喎，你自己派人去搭，搭咗咧咁就話點唔拆？佢唔得閒拆啊，咁啊有人去噶啦。暫時都冇人手去拆，你唔到，咁啊跟住揾啲人咧維持地下秩序。佢自己咧有人同你教水喉上去嘅，收錢嘅每家人，有人同派埋報紙俾你仲得啊！你喺間麻木屋喺度住啊，大嶼山後邊嗰度成堆啊！ 而家嗰啲雙飛先唔住木屋啊，一嚟到就攞綜援啦，上公屋啦。 所以你嗰啲咧，你政府就係唔夠強項啦，你即刻咧就要改例。根據嗰個基本法，即係不法律人為嘅，你即刻要制定香港從此冇呢樣嘢，攞翻個審批權。你如果你唔係咧，你每日嗰百幾二百人嚟咧，就益咗大陸啲公安咧搞貪污。好啊，以前嚟香港嗰陣，凡係用結婚名義嚟香港嘅，攞翻曬快佬出嚟再 review check 一次。大把人去走翻去啊，十個著咗七八個都俾錢假結婚買佢嚟香港嘅。咁又走咗批噶啦，咁呢啲可以做噶，戒酒罰錢，攞個綜援嗰啲限辦，唔該你攞八鋪口曬翻嚟，嗱你即刻走回水嘅，就送你一程翻去算數，你冇嘅唔該坐監，我希望你俾錢，費事養你班唔單人八千蚊一個，送佢翻大陸坐監咯，叫香港大陸政府拍檔咯，戒酒呢啲假結婚嚟香港嘅人翻去唔該你同我坐兩年咁啊得噶啦。仲要磅水，唔磅水咧，你啊坐夠五年，磅水嘅坐兩年翻大陸，有同城心嘅坐一年，係咪啊？再有啲恩恤嘅傷殘老弱殘兵嘅嗰啲啊坐半年，咁啊酌情而論咯。點解幾好做做政府？你有權力噶嘛，大佬？咁你有權力要識行使先得㗎。如果你個政府有權力唔識用，咁要嚟替死啊？做嚟做咩？而家你有權唔用啊嘛，香港政府應該用嘅權力你唔用啊嘛， 一講到同大陸有關嗰啲就褪太嘅啦，嗱嗱嗱。 你唔得噶，唔得，你冇得逃避嘛，一定面對面對現實。你同佢搞透明度高，行政公民登埋報紙，大聲疾呼，咁你嗰啲下邊啲官員唔敢出聲。你一透明度高，但最緊要你自己冇私人利益。如果你仲整個麻波診呢啲有私人利益咧，你捱唔到落去咁。你話立法會休息，一九月開檔，逢係涉及陳茂波啲嘢上嚟立法會嘅都冇人過嘅，咁你收工啦，成個香港唔使運作。所以你梁振英嗰啲冇政治智慧噶嘛，呢啲人唔攬得噶嘛。你越攬耐啲人越死嘅，自己燒埋自己噶嘛。除非你不可告人秘密咯，有咩痛腳俾阿波仔揸住咯，梁振英有冇啊？我唔問佢哋先知，係啦。 問佢哋先知。 係咁，你嗰啲人 有冇喺度查下？ 唔 係 你哋查，唔係一梁振英佢有間海外公司啊，唔知無厘頭點㗎？你可以證明出嚟有冇嘢，係咪點樣記名啊？點樣信託化咁？我拎翻出嚟照費㗎。 嗯。 咩？你真係可以要求你咁做喎？你做官你點解唔清楚啊？你一定要你自己講話白過白紙㗎嘛？你陳茂波講㗎嘛？講過㗎嘛？但係佢呢個人仲撲街喎！佢攞完耶穌過橋咧，就攞新亞精神過橋喎。佢喺新亞讀書噶嘛，咁而家新亞嗰班學同學咧，啲校友咧就俾佢陀衰家噶喎。 哇！真係變咗新亞桑拿。 係啊，踢佢出去校友會啦！呢啲咁嘅垃圾，坐埋都係羞恥嚟噶嘛。咁啊，因為佢引用錢穆先生嗰啲新校新亞嘅歌詞啊嘛，嗰度大鑊啊嘛。所以啊，呢個人都算都幾卑鄙咯，我哋覺得真係幾卑鄙。 咁個個都唔識寫個恥字。 係啊， 以前就唔識寫個草字，而家嗰啲唔識寫個恥字，唔係冇乜牙，個個都啲牙啲健康唔好。 唔玩得幾耐㗎啦？你睇到個形勢，呢啲人唔捱得幾耐？你點捱到耐啊？我嚟講，一路揭出嚟咧，仲有好多屎尿㗎嘛。因為你搞兩間呢啲咁嘅公司搞嚟搞去咧，一定係背後有好多無厘頭嘢，係咪？第二個問題。 嗯，好啊。咁啊，講開咁啊，唔好講呢度住。上個禮拜咧就走咗單嘢咧，就係個老公劈死個老婆，三條人命喎。 哇！嗰單悲劇，嗰單真係悲劇。 嗯。 好似筲箕灣嘅嘛，好似筲箕灣，我立下眼啲新聞。 即係內 部嗰樣咯，嗰單嘢真係好神奇咯！即係你睇到，唔係係回歸後帶嚟嗰個社會嘅悲劇咯。嗰個女人喺大陸，我記睇新聞咧就話結咗婚有一對仔女，佢咧就要再辦假結婚嫁俾個70歲嘅老坑走嚟香港。好啦，這個老坑死咗咧。他就留在香港了，但他的鄉下的老公要出來就要求跟他在香港結婚，就可以帶埋仔女來香港，那就不行就斬死了他。那麼這個故事就引起我們，我想一想，因為有些歷史很久了，想起以前的女人和男人處理這些這樣的婚姻的鬥爭問題是怎樣處理法呢？要講啲大家有啲份量嘅人物啦，睇下先。喺20世紀20年代，有一個姓呢個陸嘅小姐，有個陸姓陸嘅女士咧，又係才女嚟㗎，當年喺上海。咁佢屋企咧就安排咗個名門望族嘅人咧娶咗佢，姓黃嗰啲黃根啊。咁呢個黃根咧後屘做到係司令官嘅喎，將軍嚟。但佢留學哈佛又軍校幾個，又哥倫比亞大學三個美國大學翻嚟，就做咗將軍。就呢個陸小姐嫁咗俾佢，咁啊好地地啦，咁一單。後屘呢個陸女士咧。同一個姓徐嘅人咧，佢勾上咗咧，就要求同呢個姓黃嘅將軍離婚。 但呢個男人咧係放手嘅，完全冇怨言嘅。我既然間你揾到幸福算數啦，我又掛住成日做啲軍旅生涯，生涯都對你唔住啫，疏忽咗你。咁呢個女人咧就跟咗姓徐嘅，但姓徐呢個人咧就冇智慧啦。但姓徐呢個又好墨水喎，又喺外國讀書翻嚟。姓徐呢位知係邊個？就徐志摩啦。英國劍橋翻嚟中國喺25英國劍橋讀書好巴閉噶嘛，佢係嗰官宦人家，係嘛？佢有一個詩咧就好聞名嘅《再別劍橋》。 再別康橋。 啊！再別康橋，啊！揮一揮手，不留雲彩，首先咪佢咯。佢話當年咧，佢又從呢個嚟，佢咧就睇知道人哋有老公咧，佢都就係追人，佢自己有老婆喎。 有。 咁好啦，佢又追到六小 萬 之後咧，大鑊，冇辦法應付佢嘅揮霍，因為佢成日追上流社會個女人，咁咧就係好大鑊嘅。咁啊，佢後屘佢自己咧都係墮機死咗嘅徐志摩。但徐志摩本身咧，識六小萬時有老婆噶嘛？好啦，而家我哋講咧就係呢一個佢嘅前妻，即係佢嗰個姓張嘅，叫張友儀啊。佢知道個老公要同呢個陸小曼喺埋一齊，佢放手。放手咧，因為佢放手咧，亦都係徐志摩要同佢離婚咧，先成就咗呢個張小姐。佢放手。離婚，等你老公同阿陸小曼一齊，但佢兩家咧冇斷過來往嘅，佢一樣咧對阿徐志摩個媽咧好孝順嘅，保持來往。咁咧就離開咗中國傷心地咧，就去咗外國讀書，好似去德國讀書啊。後屘佢後屘因為離咗婚，再去求學，自己要救自己啦。佢冇辦法，因為老公離咗婚，佢唯有自己救自己，撫養啲兒女成才，讀書。勤工學，後屘佢做到好巴閉噶，做到救咗間銀行噶。呢個張友儀好文明，大家可以上網 search， 幼稚園個幼，儀態嘅儀，就係徐志摩嘅前妻。但徐志摩娶張友儀之前，仲有個林徽因噶嘛？我記得，又追唔到 搞 到， 唔係啊，溝佢溝唔掂 啊！好啦，當年你諗下，20年代呢啲才子，搞到咁樣結局。就為咗一個陸小曼，就係因為你壓服唔起嘅你老婆，你交際花玩完就收工啦，要霸嘢。咁陸小曼呢啲不甘寂寞嘅人，佢後屘同徐志摩死咗之後咧，佢跟咗雍咩啊？光緒嗰個師傅雍同和個侄嘅好似雍瑞五叫做，係一齊玩票唱京劇嘅。即係應該冇記錯嘅人嘅。以前嗰一個時代啲女人咧離開咗，係大家冇仇怨嘅。佢當然可以做將軍，你溝我個老婆，個男人發爛渣啦可以。 直接可以投都冇。 係啊，即係嗰時咧， 將軍掌權。 但係佢起碼佢留過外國，有嗰種文明。哦，既然間你唔啱嘅，咁你話而家睇中徐先生，但佢錯咗，佢冇叫阿陸小曼啦，喂。嗰條友都有老婆喎，你點賣俾人哋啊？咁啊，由佢走咗，但都有呢個胸襟嘅。但點會搞到咁多私人命？如果佢嗰單嘢搞出嚟，當年起碼搞五六個人命啊！大佬做將軍喺個時代，國民黨係咪啊？帶隊兵去掃低你徐志摩先啊！暗殺仲得啦，係咪 啊？啊，唯一一樣理由咧就係佢都想甩身咯，另外就。頂 嗰 個女人唔順咪得咯。 好啦，張友儀咧，因為佢唔係想嫁俾徐志摩，因為佢大佬叫佢嫁俾徐志摩，所以佢咪嫁咗俾佢咯。咁而家佢話要睇中陸小曼，佢咪放手啦，完全冇怨氣嘅。我走咪走咯。咁但咧，佢要發奮圖強，佢成就咗自己，借呢個逆境咧，佢成就咗佢自己。所以我哋話佢比較翻而家嘅世情。啲男女間點解會咁咧？但香港人都少喎， 大陸有，就是大陸嗰個教育咧係只係見步諗步嘅，佢諗唔通咧，佢係全部哇六個大風尚。所以點解我喺國內咧，我唔敢惹呢啲，即係我哋都高手都唔敢鬥啲大龍妹就係咁啦。佢咬住你唔放，大佬係嘛？佢諗埋一邊噶嘛。我哋喺國內咧，俾錢保健收工算數，冇尾嘅，係啊，冇尾嘅，你真係鬥唔過嘅。即係佢哋會，因為佢嗰、那個。佢一個鬥爭嘅教育，同埋一個階級鬥爭教育咧，那個毒素係好深嘅。佢覺得你係爭佢咁啊，佢得唔到嘢，有咩理由落嚟殺埋老婆、殺埋對仔，你自己自殺？呢個係人間悲劇。即係講開咁啊，講翻我哋嘅1920幾年、1925年嘅時間發生嘅，即係剛才我講徐志摩啲故事咁啊。大家可以上網 search 下啲資料，因為都幾詳細嘅，我記得唔係咁清楚，即係知道當年嘅人，人與人之間嘅相處，夫妻相處都有呢個胸襟嘅。 咁你通常呢啲都唔係啲咁好學識嗰班嘅啦。 我呢個當然啦，但都唔簡單啊！喺成百十年前可以去到英國、美國啲地方留學， 唔係普通學校。就話呢班都比較高水平啲啦。 好文明啊！好文明啊！徐志摩、陸小曼 係一個。拉起刀做劇嗰啲。 因為佢叫中國詩人啊嘛，徐志摩。 嗯。 陸小曼係才女嚟嘅，但張幼儀嘅成就大過佢哋啊嘛，後期。救我一間銀行添啊！自己喺外國讀書。 即係佢有佢自己嘅領域咯，又揾到。 第二個問題。 嗱咁啊。跟住講翻啲又係啲國際嘢啦，咁啱啱就有單啊呢、這個韓國裔嘅青年就俾美國嗰邊捉咗翻去，韞埋4日都唔記得咗喎，結果索償成$400,000喎。 佢原本攞賠償$2,000,000嘅，話呢單嘢又係真係 點解會咁著重呢個民主人權嘅國家會？掉低咗4日都冇人理。 如果佢嗰個反係鬼佬咧，就唔會出事。因為佢唔係鬼佬咧，佢喺嗰邊啲咁嘅大美國主義咧，直情當你啲亞裔人咧係睇你唔起。做完咧就走咗算數，佢亦應該唔會係刻意，即係睇你唔起，變咗柴娃娃哦，食飯啦咁啊，唔記得咗嗰單嘢。因為佢不嬲喺佢個。在西方人白種人咧，佢嗰個種族歧視咧好深嘅。就算你英國南北英國睇唔起嘅嘛。 咁但 佢哋嘅血嘅問題，佢個血流嘅血液咧係睇你亞裔人味。佢變咗佢冇心裝載，咁咪唔記得咯。 咁啊，某個情況都係反映佢哋嗰啲組織好鬆散咯。好求其啊！ 但呢條友唔死都算真 係。係咯。跟住命都冇埋喎！ 我又唔知佢好似話佢靠睇報紙，佢依話靠條鞋帶救佢啊嘛！靠條鞋帶攝咗出條罅度喐下喐下咁啊，跟住猛嗌咁啊，救翻佢，救到啲神衰竭啦！ 嗯， 咁啊，佢係冇罪嘅，即係話落去唔到差船，應該放佢哋唔記得放，亦都反映咗咧，就話好多人都向往美國啊，但佢唔知道美國嘅制度咧有好多係好差嘅，真係好差。我哋交過手喎，同美國。佢有精英，有精英事實嚟嘅，但精英好少嘅，其他都好鈍嘅，好鈍嘅，我哋做嘢都係好鈍嘅。佢哋好黑板嘅，譬如佢將嗰啲工序咧分到好微細，佢翻到去公司一日，佢都係重複做嗰幾個動作。翻去嗱，佢每日翻公司係坐嗰個位，坐嗰架車，食嗰個套餐，咁啊，今日放工咧，翻去撳住嗰個電腦，又係搞嗰堆嘢啫。佢人生係好黑板嘅，因為將嗰啲嘢拆到好微細，所以佢哋冇咩生命力㗎。但佢有班精英咧係好少嘅啫，所以佢哋出錯咧係應該。佢出錯係有理由，所以咧佢嗰個醫療制度啊、啲保險制度啊、社會嘅負擔啊，佢度一定要靠嗰啲移民政策 同埋靠啲高科技嘅發展去攞到個世界市場啫嘛，因為佢經濟散，同埋佢亦都好多唔同嘅人口喺美國咧，同埋佢一個咁多嘅福利咧就壓縮唔起嘅，所以佢都要裁軍啊，減嗰啲國防嘅儲備啊。而家佢嗰個國防部長咪呱呱嘈咯，話 cut 嗰啲設備咯。但睇到，就算你咁先進國家咧，佢都有啲制度咧係唔完善嘅。但唔完善之中，佢而家出咗事，佢嘅賠嘅錢都賠唔少啦嘛，幾日啫喎，嚇、咩賠$400,000俾你喎？你話翻大陸啊，$40,000打崩頭啊！如果唔食飯五日啊，排曬隊啊，由深圳排差到去河南好似。有$40,000收，唔食嘢，唔飲水，唔食嘢，五日幾大搏一搏啊！喂，大佬大陸啊，自己急埋對眼呃現疏啊，佢都係收咗$108,000啫嘛。 嗯。 人哋賠$200,000，佢都係得$108,000，自己自殘一隻眼啊，大佬。係好坎坷咁樣，即係呢個唔可以比較咯，即係個個社會都唔同。但我哋睇到，就算咁先進國家咧，佢都有好多制度嘅漏洞。咁有佢而家佢咪要改得快咯？第二個問題。 嗯，咁啊，香港如果冇呢個真普選，係咪真係我哋會冇法開嘅咧？普選民咧，普選而家成日都喺度嗌普選。 邊個問噶？ 網友咯，邊個？無不具名噶嘛嚇。第時 衰過冇法開。 衰過冇法開。 係啊。冇飯開，我有尊嚴噶嘛？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冇飯開可以我自己檢討，咁你又唔做嘢又唔成，咁啊政府點解要俾綜援你啫？爭你噶，你對社會咩貢獻啊？大家都係喺個天地嗰度生存噶啦，你咪自己揾食咯，揾唔到食嘅咪上山食水果，摘嘢食咯，你自力。更新啊，大佬！好啦，如果你冇普選，係衰過冇飯開，佢理由點解咧？因為你丟中國人架啊嘛，尊嚴係買唔到噶嘛。咁你中國政府承諾咗話要俾人民主選舉啊嘛。咁你香港人，包括你中國政府，包括你中國13億同胞，行出嚟邊個尊嚴啊？係咪衰過冇飯開啊？喂，你共產黨講係無恥啫喎，你唔可以叫你13億同胞同你無恥喎。你喺世界上當日簽嗰個中英聯合聲明係一個神聖嘅承諾嚟喎。嗱，我唔識講民主，唔識講咁差多道理又乜乜乜乜。但我覺得你一個政府，中國政府咁龐大嘅政府架構，1,000,000黨員，你面向世界簽咗份聯合聲明，一個神聖嘅莊嚴嘅承諾。如果你唔執行得到嘅話咧，你對唔住佢10多億嘅同胞喎，即係我哋冇曬 face 噶嘛，冇曬面子啊嘛，啲中國人講嘢唔算數嘅，係咪啊？係咪衰過冇飯開啊？冇飯開最多死人啫，但我係尊嚴地生存嘅，我臨死都仲有尊嚴。嗱，呢個係我嘅價值觀。或者你去做咗個普選出嚟，正式嘅真普選出嚟，撲街一件事，啊撲街啦，咪改過咯，啊呢單嘢原來唔掂嘅，搞唔起真普選，搞完真普選咧，肯間個個食豆嘅，咁啊香港人會自動調節搞過噶嘛，但你而家你唔搞嘛，驚啊嘛，驚唔知出咩事啊嘛。你自己要整啲假象，諗啲幻象出嚟，諗個畫面。如果真普選咧，就會有人香港變咗係革命基地啦，有外國勢力參與啦。咁你咪全部觀念錯咯。但你佢忘記咗喎，你一個好神聖莊嚴嘅國際承諾嚟喎，唔係淨係基本法咁簡單，有搞錯。當日你向住香港到100,000,000個同胞嘅承諾嚟。包括國際社會喎，呢個郭某人嘅價值，我唔理你邊個黨，你都會侮辱咗中國人嘅尊嚴。 如果你香港不搞正式的普選，你咪掟個花佬出嚟，嗱跟住國際規矩搞嘅，啊選個大貓，全部食香，咁咪食香咯，都係食五年啫，但係食唔到，唔係未必食到五年喎，因為中途可以彈劾你噶嘛，再掃你落嚟重選噶嘛，係咪啊？有個機制喺度噶嘛，咁你驚咩啫？會唔會真係全香港瞓著覺，好似麻波疹咁差盲毛咧？他又會了，如果個香港人學他那麼差蠢，自己搞自己會計的事，搞些公司答問題都搞得那麼蠢，他就會選了大貓了，學麻波疹的人個都是那麼蠢的，就如果不是就不會選大貓做特首的。 麻波疹才不會選我，我現在選自己 他蠢的嘛，受美色所迷的嘛， 真 的是吧？所以呢，這個共產黨呢，他搞錯了，他忘記了他對世國際的承諾，對香港六百幾萬人的承諾是不值得的。你鋪你咪等香港人選咯，根據國際規矩，係嘛？願到服輸，選得不好的你發動咧咁嘅聲，阻仔啊、土共啊，我咪彈下佢落台咯。咁香港人都支持你去彈我落台，梗係冇啊嘛，啱唔啱啊？香港人最現實的啦。即係你全部嘢揸正嚟做咧，就唔壞嘅個世界。 你又唔使。 即係你呢、這個就代表你中國共產黨而家你習近平上場，你要樹立一種正氣，要樹立一種正直嘅做人。何況你做政府更加要正直。我定咗嗰個遊戲規則，我就執行。執行咗唔好之後咧，先再調整下集。但就唔可以中途咧變嚟變去。呢個係最壞嘅，最壞的。我哋唔陪你共產黨丟呢啲架嘅，所以如果有人去爭取真普選，去搞啲咩動作，唔違反社會法律話咧，我支持嘅，捐錢我都捐噶，我都會捐錢支持呢啲行動，一定要真實，輸咗咪算咯，或者想去除好，選咗長毛出嚟，咪長毛做住先，咁佢數係嘅，做唔掂咪掃翻落台啫嘛，咁你個社會健康啊？第二個問題。 嗯咁樣啊，跟住咧就有啲人想問一下呢個一啲明星嘅秘史，同埋有關啲江湖上嗰啲潛規則嘅古仔喎。 我圖書館抄啲雜誌睇下咪咯。明星冇咩秘史嘅，即係有親都唔方好嘢，即係無謂啦。 咁好多， 因為好多咪好多，我又識嘅，即係有啲人死咗啦，係嘛？即係無謂講啦，世間。即係等於有啲人後生誒喺中國城撈過，係嘛？咁你講嚟做咩咧？可能有啲後生誒喺北京度，嗰啲叫咩啊？嗰啲無上裝巴啊，坐喺張台度唔戴胸圍嘅咁又撈過，搞得兩搞喎，係嘛？咁啊搞到個太子咁啊收起咗整件嘢出嚟，無端端又水鬼星城王，有呢啲人唔應該講咁啊！ 嗯， 好，即係英雄不問出處，同埋最重要咧就係話落煙花地出嚟應酬好，走碼頭好，做明星好咩好，佢都係有難言之隱啦。仲貪慕虛榮好，佢都要出賣嘢俾人噶嘛，佢咪白收個男人錢。 咁我哋就無謂探人私隱啦，咁但係就你有冇啲咩得意嘅江湖？規矩嗰啲潛規則係點樣嘅咧？啲江湖秘史啊！ 江湖規矩多，佢哋可以睇書多，上網應該多，上網多。即係如果你係正式嘅人物咧，就適當時間我咪介紹下咯。唔適當時間無端端攞啲嘢嚟講咧，就唔係幾公道啦。 嗯。 但係可以講起咧，就可以講一樣嘢啦。 有咩古仔？ 當年有一個姓王的明星，武打明星很早期的，拍過啲武打片，真係當自己好差打得，即係等於倪匡、金庸寫武俠小説，你啲人當好打得噶嘛。好啊，佢做明星拍啲武打片多啊，咁家陣變咗武俠巨星，佢當自己都打得，就走喺海悦酒店咧聊一個 Richard 事。嗰個 Richard 前咧，佢老公係當差嘅，但係佢老公當差咧，佢嘅當差嘅來源咧，佢原本唔係做警察嘅，佢就係做消防蓋好似，因為佢打西洋拳打得叻， 咁又俾阿白賴人咧就掹咗佢走去警察部，就代表警察部咧去出賽打西洋拳，就攞幾次冠軍，叫蘇慶成。咁啊係嗰個 Richard 嗰條仔，佢 call 嚟，一嚟到咁呢個大哥就真係當自己係大俠。 大俠。 嚇 ！V V 哇哇，彈一下瞓低咗，大佬俾阿蘇仔一下啫。好耐啦，好耐啦，好耐啦。就係、是、姓王嘅個明星，兩個字嘅自己估。 知啊，有模有型噶嘛。 自己做大俠。 嗯。 係嘛？就係、是、喺海悦酒店啦。 嗯。 一捶啊！一拳咁啊，砰砰瞓低， 一招了，果然 係。咁啊，所以個人咧，你係做戲啫，當做戲人嚟就你啊嘛，大佬拍戲，你一當自己唔打得咩？即係等於你金庸倪匡寫我小説古龍嗰啲咁，係咪唔識功夫噶嘛？即係等於陳茂波啲乜叉都唔識，我做發展局長一樣。即係等於你嗰啲咁嘅聲人蘇錦良啊，嗰啲咁嘅吳克儉啊。點啊！行行擦鞋仔做局長，行出嚟講大堆靚論。咁啱琴晚真係睇完兩本書咁出嚟照噏，就咩經濟專家、咩經濟學者又噏。因為財政司係噶嘛，讀建築或者做財政司噶嘛，咁都係香港咪就係咁樣死咯。喺香港就係咁樣死噶，大佬口噏噏咁啊，當秘笈。 大家都噏咯。 係嘛？噏到話唔得，一年廿幾平方公里嘅地都睇唔到嘅。 誒，咁我哋鄧小平先生有講過嘛？港人治港啊！ 唉，第二個問題啦，講起搞笑啊，講起搞笑，真係搞笑。因為社會好少真材實料嘅人。 嗯，嗱，咁啊，有人有啲網友就參加咗嗰個保健嘅講座啦。佢就話咧，好似比 FIDA 嗰個 FIDA 班更加多啲實用嘅功夫傳咗出嚟喎。咁點解會有啲咁嘅狀況咧？ 兩套嘢都唔同，一套嘢咧，我就開嗰個 FIDA 保健班當日咧，就係講理論嘅。咁咧就話要大學畢業，記唔記得啊？要大學畢業先報得名嘅。咁嗰啲咧就讀過兩本書，又睇過好多無謂啲嘢。咁嗰人咁咪講理論咯，即係嗰啲武俠小説啦，即係整武俠小説。即係嗰次嗰一班咧就純粹好似武俠小説，噏一堆嘢，似是而非嘅四堂。咁啊完咗啦，我怕啊！咁佢哋有冇點樣實習呢啲？我哋又冇跟進。佢實習到點樣？佢嚟問我，我答佢唔問我，收工算數，當完咗。我但係呢一 part 咧，我開呢一 part 咧就講兩堂。但我當我開 part 咧，我講明就係俾人哋揾食噶嘛。我就唔係 FIDA 保健班，淨係保健班。你係要嚟揾食嘅。只要你走去參加完我推拿班之後，你用我教你嘅心法，用我教你嗰種動功咧，你肯練咧，你就可以手到病除咧，你係揾到食嘅。所以我嗰嚟講一課嘅骨醫都唔同啦。上次 FIDA 保健班講過咧，係澳洲嘅。我最近呢一班我正式英國倫敦醫學院噶嘛，歐陽醫生係，係嘛？因為要嚟揾食，所以成個骨架點樣咬、點樣歪、點樣成咧，佢講得好清楚啦。咁同埋咧，我就同阿歐陽醫生咧就話，最近呢一班咁嘅要嚟揾食呢一班人，將來佢哋有興趣去做呢個行業咧，佢哋如果練我嗰啲指力練得好咧，啲功法真係練得好咧，我教咗好多噶嘛，東南西北方向都教佢哋點樣練嗰套戲噶嘛，佢哋學得好。肯練到的，我還會再搞一個呢，是教他們全個正骨的手法的，就是將功夫留下，就是人的骨歪了，怎樣正回來的，就是基本你起碼做得到的，他找到吃的，這個是我們那個就出證書給他簽了一張，就是由英國醫生教出來，他答應我嘛。好嘅，留翻啲手法喺香港啦，教一班年輕人，即係因為佢嗰個正骨咧，同中國唔同。中國有陣時一扭嗰條腰咧，啦，哇！你好似哇好叻喎，師傅一扭落啦，一輪響曬，咁啊大鑊噶啦！人哋要作下作下，你邊次有事響一下嘅啫，你冇事響佢替死啊！無啦啦冇事，係嘛？ 消防長啊！ 你見啲人一扭骨咧，嗱一聲成盞啊，幾燭香啊，全部錯曬，即係嗰啲即係朗朗鋼琴啊，咁家產有姿勢冇實際。 搞錯。講到呢度咧，教少大家常識咯。腰咧，儘量做腰嘅動作，大家唔好彎咯。即係有啲人彎腰彎低咁樣嚟拉鬆啊，呢個錯嘅，呢個係好危險嘅。佢係變咗六倍承重嘅力，同埋腰咧唔可以兩側兩邊側身彎嘅，可以轉條腰咧。佢同埋咧，你可以意念咧，可以自己扯直條腰啊，企喺度都收少少肚骨，唔蹬直啲，你條腰咧佢有氣魄咁啊，扯翻直。但你咧可以轉轉啊，最好嘅慢慢左右轉。即係將條腰咧可以轉彎鬆，就唔適宜咧向兩邊屈嘅。呢個大家切記。 但係即係我嗰啲， 同埋咧你唔好彎腰攞重嘢咯。你要攞重嘢，你係踎低一齊起身嘅。因為你拉只咧，後邊係中招，個腰骨傷咗係好厲害。咁啊，呢個分別咧就係咁啦，一個揾食嘅實戰嘅，一個咧就吹水嘅。理論班嚟嘅 ，fitter 補練班，而家我哋一班咧就係揾食嘅準備俾人。 係冇講開揾食嘅咧，有位網友亦都係問翻咧，補練班可唔可以俾啲低學歷啲添嘅小學畢業嘅人去學咧？啊，因為佢都想有翻啲一技傍身嘅問題喎。 小學畢業啊？唔係佢個職管報下名先咯。如果只係救人啊，同埋我睇下嗰個。feel 一 feel 啲人嗰個感覺，我先決定咯。但即係辛苦啊！佢因為我教咗啲指法咧，佢哋真係要練，真係練好攰嘅，好攰。如果唔係咧，你 冇力。 你如果你唔係諗住學埋嗰個推拿班咧，就唔就無謂搞咯。佢8月4日開始報名啦。8月4日啊，工聯會有個班開，好似500多元學費。有很多班的，大家都可以上網check工聯會，可以報名。這個你學回來你不應該不用找食肆，你學回來家人有事你跟他做按摩推拿都省了醫藥費的嘛。他們教得不錯的，工聯會抵學的，是不是500多元好像 500多到700多元， 對，500多元的。8月4日開始報名，大家可以爭取，即是說他們有興趣學的，小學畢業，有小學畢業證書，香港出身啊，咁啊，學咗個推拿班之後咧，報咗名咧就嚟登記。咁我睇下考慮開唔開多個呢個保健嘅心法，幫佢哋咧將嗰個推拿嘅功夫咧更加係增長佢嘅。有咩問題？ 咁啊，另外仲有啲班想問喎。咁有啲網友即係應該係應屆考文憑試嗰啲網友們啦。咁就問幾時會有一個文憑試落地嘅？出路意見班咧，有冇位咧？ 登記咗啦。 啊， 你萬都要講登記嘛？有嗰個我唔限額嘅。 哦，唔限額嘅。 佢登記曬之後咧，我會定個時間咧，就同佢大家食餐飯，開個座談會。 佢就想知道個時間。 食嘢咧就 AA 制，咁啊，而家多數安排咧就係喺禮拜六嘅下晝或者禮拜六嘅夜晚，即係嗰個時間。 星期六。咁就 中午或者夜晚。 呢、 這 個實際日期就未定。 未定，因為等又做人報緊名嘛，而家都有10多人，但我等佢多啲人咯。唔係最重要咧，就係佢嚟報名，大家座談會交流下啲今日都有一班喺加拿大幾個翻嚟，好似out radio 啲網友嚟揾我㗎，佢全部喺加拿大讀書翻嚟，佢有啲誒翻嚟要揾嘢做，有啲誒離咗職。我教你用咩建功嘅方法啦？喂，如果呢啲考唔到文憑試唔合格嘅，佢嚟見我，我俾啲經驗佢。即係我話，如果佢哋想做乜嘢嘅，我都有社會關係咁啊。佢哋想做嘢，佢哋肯學嘢咧，我都可以。如果佢適宜學咩，我咪介紹俾我啲朋友公司咯。即係冇乜所謂呢啲舉手之勞啫嘛。即係我覺得佢嗰個個性啊，你應該邊度發展喎？即係我主力都係睇下佢哋喺邊度發展係適宜佢嘅。因為你男怕入錯行啊嘛， 男女都怕啦，而家女仔都要做嘢 㗎。女人咁冇緊嘢，女人最緊嫁得好啫。咁男怕入錯行咧，入咗行個行業咧，你又唔識珍惜你嘅光陰，你喺嗰段時間咧又冇時間去再學習多啲技能咧，咁咧到30多40歲咧係好大件事㗎，好大件事㗎，你前路茫茫㗎，因為社會一路一路。 佢唔會等你噶嘛，社會。大家可以報名啊！即係呢個我當社會工作嚟。 因為我附帶問題就佢想。 淨係講俾你聽啊！食飯啲制就大家唔好邊個請邊個啊！仲有咩問題？ 我係想問埋咧，咩叫做做學問啊？ 點樣做學問？ 何謂做學問咯？即係正常嚟講咧，我哋翻學讀書咁啊，做學問啦咁啊。但係阿Doctor你嗰個見解好似有啲唔一樣嗰個定義上高。 學問呢就其實呢就最重要你怎樣字面解釋你怎樣學識怎樣問問題先，你連問都不懂的你怎樣進步，你都不知道自己爭什麼。你第一最重要你學識怎樣問東西先。好了，再反過轉來呢，他隱藏了你說你要學識去找些什麼知識回來適合你用，那就學問了。你去學問問題，同埋你去學揾，去到圖書館，我要學習點樣揾知識喎。你揾啲嘢翻都唔啱你用嘅，咁你搞嚟做咩？ 我寫武俠小 說 走去睇科技，咁我咪真係嘥氣。 到你搞通咗咧，呢種就學問啦。學問咧就正式話叫你點喺世間去揾知識，係啱你用嘅，唔係人哋嘅嘢啱你用嘅，你唔好搞錯。有啲啱人唔啱你噶嘛。咁好多人咧就喺嗰個時間嗰啲又係浪費光陰。我哋最擔心啲年青人咧浪費光陰，因為嗰光陰係好多錢嘅，買唔到嘅。你一嘥你幾年時間，行翻轉頭再嘥多幾年都老啦，你都冇曬力噶啦。即係話你年青嘅時間咧，你一定要珍惜光陰咧，去追求啱你用嘅學識、常識或者知識。同埋咧，最緊要學識點樣問人。咁你要學問人咧，你有基本步，你都係要謙卑嘅。咩？你讀完大學出嚟，你識曬啊？讀醫科啊，而家嗰啲傷風感冒都未識醫啦。而家醫生全世界都醫唔到傷風，係咪啊？所以你仲要咧有個謙虛嘅心咧，去追求學問呢種心境，要啱你用嘅嘢，唔啱你用嘅嘢，儘量少鬥啦。係嘛？唔啱你用嘅，儘量少鬥啦。啱唔啱啊？好，28，一陣繼續。